南朝鲜各界热烈称颂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南朝鲜的一些军事专家和一名政治学教授等各阶层人民热烈称颂金正恩同志，说最高司令官金正恩全面继承了白头山的血统。他从很早以前开始辅佐金正日国防委员长，对党、国家和军队的全盘工作进行了领导。今天北方在最高司令官金正恩的指导下，向全世界大大显示必胜的气概。韩国广播电台、文化广播电台和基督教广播电台报道说，最高领导者金正恩视察朝鲜人民军近卫首尔流经首第105坦克师，从而表示要继承金正日国防委员长的先进政治，并向内外声明先进路线没有变化。京乡新闻、国民日报等报纸竞相登出金正恩元帅视察人民军部队的照片，陆续刊载题为《暴风式的现场指导》、《充满关爱和信任的视察的连续》等文章，引起了读者的关心。各家网站也登载大量的文章，说最高司令官金正恩今后也将实行基于老一代领袖的思想、理念和方法论的政治，因此北方将在反美较量中一定取得辉煌的胜利。